着承诺一直往下走，却困在寂寞沙漠，想着你的吻你的梦，你给的海市蜃楼，泪流进爱情也渐渐感动，就用谎言麻醉伤口，任凭星辰铁桶失火，只有我露宿街头。沙漠寂寞中谁来爱我，你连回忆都不放过我，无路可走也不能回头，你给的温柔都还在骗我。沙漠寂寞中谁来挽救，谁又在远处点亮霓虹，忘记昨夜对你拥抱过痛苦的感受。是蜃楼，泪流进爱情也渐渐干枯，就用谎言麻醉伤口，任凭星辰铁桶失火，只有我露宿街头。沙漠寂寞中谁来爱我，你连回忆都不放过我，无路可走也不能回头，你给的温柔都还在骗我。沙漠寂寞中谁来挽救，谁又在远处点亮霓虹，忘记昨夜被你拥抱过痛苦的感受。沙漠寂寞中谁来爱我，你连回忆都不放过我，走也不能回头，你给的温柔都还在骗我。